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们前两天的节目之后啊，收到了大量的朋友的留言回响，在这里要先感谢各位给我这么多的回应，也让我有很多的机会再去学习啊，是个对我很有启发的一件事情。那么之前呢，我有两三集节目啊，都是到了后面呢，因为赶着要收工，那么没有办法呢，把每一期的朋友们的留言呢，觉得我能够稍微回应的呢，都在这里一一做一些答复啊。所以我今天这集呢，就做个番外，就免费的番外，就专门用来回应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首先最要紧的留言是什么呢？就这位朋友叫 Angela Phoebe， 你说你刚刚在澳大利亚的动物园摸到了袋熊，羡慕嫉妒恨。袋熊，我上回不是讲到吗？10月23日是国际袋熊日啊。然后我就说这个袋熊好可爱，我好想摸摸，然后你就摸到了。我去年也去过澳大利亚，也去了动物园，但我去那个动物园呢，是个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的一个动物园啊，没法摸。那么我看到很多纪录片里面显示，这个袋熊的背啊，应该是硬的，你别看它毛茸茸的，是硬的哦。那所以你拍它就会啪啪啪那么响，是不是这样子呢？哎呀，但是无论如何你摸到它太可爱了，我好羡慕你。那另外呢，还有朋友又提醒了啊，这个比如说33放轻松，你说10月23日也是国际雪豹日，也可以关注一下这种可爱的大猫哟。哎呀，对啊，我不知道哎，我现在才学到这个，是吗？10月23是国际雪豹日，雪豹真的很可爱，你看那个毛好厚，那个手收，对不对？哎呦，好大的手收，好想摸它一把。但是我一直以为雪豹啊，好像在动物大家常拍到啊，就是雪豹很可爱。我以前一直觉得雪豹特神秘，那是因为我当年很早之前我看一套 BBC 拍的一个动物纪录片叫 Planet Earth， 它好像开头第一集的一开始就是讲雪豹，就讲到他们的摄制团队在藏区埋伏啊，要有时候等个一两年才能够偶尔看到野生的雪豹露脸，那真的是特别神秘。而且在大雪纷飞的环境下，你看到一只雪豹在雪中移动啊，其实因为它那个是掩护色嘛，它那个颜色不容易看得清，但如果你看到会觉得它太美了，太帅了，太优雅了，太庄严了，非常非常神秘。没想到现在它成了一种可爱的大猫了，见惯之后就成大猫了，是吧？嗯，那另外呢，我之前提到啊，小狗狗呢，我们广东话应该都是叫喔喔，我就担心这个是不是只有我们香港人这么叫，还是所有讲粤语的人都会这么叫呢？哎，结果得到证实了，比如说布壁都努蛇，哇，这是什么名字？然后你就说你是广西南宁人啊，广西南宁的，再都是讲白话啦，系啦，所以你就证明咗啦，原来你哋嗰边咧都系将狗狗咧叫做喔喔嘅喎。啊，我刚才粤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广西南宁是说也是说白话的嘛，就我们广东人叫白话，或者讲粤语人叫白话，指的就是粤语啊。那么我们讲粤语的人呢，就都会把狗狗呢叫做喔喔。那么这是现在得到证实了。我看到好像还有位广州的朋友也是这么写的，谢谢你们，谢谢。那说到小动物啊，有一位朋友叫 Volurov， 哇，好难念的名字 Volurov， OK， 希望没念错。你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小区有一只流浪橘猫，早年兴许是被下了药导致神经受损，任何运动呢都会摇头晃脑，像格斗游戏里的角色一样，所以也就有了病殃殃这个小名。今年有一段时间呢，先是病情加重，自主进食都有困难了，在小区几个人捐款帮助下，喂他吃了治疗神经的药，好转了很多。然后又是因为广州连续大雨，遭遇猫瘟瘟疫，在好心人帮助下熬过那段日子。病殃殃呢，曾经被领养过，但他自己又跑了出来， 一直在小区流浪。可就在这周，又有人发现他右侧腰部有一个4cm 直径的贯穿伤，于是我们又捐款捐出力带他去医院，今天晚上就要动手术了，希望顺利。我读了一点点佛学的书，觉得遇到病殃殃是缘起，但让我困扰的是，我们不断救助，好像反而导致了更多的苦难，对猫也是，对人也是，这是不是也属于六烦恼里面的贪和不正观呢？而以后又遇到这种缘起，该怎么处理呢？是在最开始就拒绝帮助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吗？希望我能够指点迷津，真的不敢，我说不上能够指点迷津啊。首先说这个病殃殃啊，他摇头晃脑这种神经问题啊，有时候不一定是被人危害了他下了药，而很可能是一些先天的疾病或者后天的疾病的感染影响到他的脑，影响到他的一些神经系统。那以前我也见过有些小猫是患上这种病的啊。那第二更重要的就是，我想特别向你致敬，你跟你的朋友们，你跟你的朋友们愿意这样子去照顾这样一只小猫咪。说实话，我看您的这个讲述，我想在这里跟我一起听的朋友啊，都会感觉到，如果不是您跟其他几位有心人的话，也许他早就不在了，说实话。所以怎么可能是因为你们的不断救助反而会导致他更多苦难呢？我是一点都看不出来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在的。从佛学的角度讲，您遇到了他，那么能够帮助他，这的确就是一个因缘。那么然后您继续的这么帮助他，不辞劳苦的，出钱出力的，一路的救助他，那这就是不断的，这是一个很有善缘的一个缘分，对他对您都是的，对你们几位朋友。所以在这个时候，您怎么可能觉得您的对他的帮忙是让他受到更多苦难呢？这并不是，绝对不属于所谓的贪和不正观，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您千万别这么想。所以以后您可能还会遇到更多需要帮忙的小动物，而在您有心有力的情况下，你还想继续帮他们，那您就继续这么做。您帮得了他们多少，我们谁都不知道。您的帮忙最后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啊，很极端情况，您的帮忙反而害了他们呢？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佛教也是需要讲知识和智慧。那你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放生，可是问题是，您如果买了一些鱼回来去放生，把海水鱼放到淡水里头了，或者把一些鱼放到并不适合它生存环境里面去，那对它们真的是有好处吗？不一定的。那么所以你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去判断您对它的帮忙或者善心是不是对它有好处。 OK， 但是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穷尽我们的知识范围，觉得我现在对他的帮忙应该是对他有好处的，哪知道其实有些我始料未及的情况，哪知道有一些在我知识范围之外的情况发生，使得我对他的帮忙反而害了他，那这时候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那这时候我们就讨论的就是你的心，一开始你要帮忙他，你的意愿是什么？假如您不是为了获取一个好名声，假如您不是为了获得某些奖赏，您不是为了要求到给自己积功德或什么，而是您单纯是因为慈悲的缘故来帮忙这个小动物，甚至是帮忙一个人的话，那就算他日后遇到一些问题，而那个问题跟您对他的帮忙是有关的，但是由于您并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因果关系，您纯粹是出于善心，出于慈悲心，这并不是一个错误，这并不会为您带来一个所谓的种下一个恶果或者业果，不会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请您放心，我们学佛的人不会是这样子来理解问题，觉得您帮了这只小猫病殃殃好多次，好像每回帮他都会遇到事儿，这是不是因为你的帮忙带来他的祸害呢？绝对不是这样的。相反的，我要在这里向你合十致敬， 我非常高兴能够听到您愿意这样子去善待那些我们身边比我们弱小的有情众生，谢谢您。好，再来呢，回应一下，就上一集节目我讲到杨丽代言京东事件所惹起的风波，那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尝试去理解到底杨丽口中所说的普信男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有些朋友就认为我还是曲解了他，比如说阿皮娜，你说如果超出能力范围外的自信就是自负，但是杨丽的原文说的是自信，我有点曲解了杨女士的意思哦。是这样的，您如果看到当时现场那个节目的反应啊，您会发现当时现场全部的女生是笑成了一片，而男性呢则好像有点尴尬啊，就也当然也笑，但是尴尬陪笑的感觉更多。其实又牵涉到啊，杨丽所说的这个自信啊，他的那个在这个意思是在语境下发生的。当然你可以说他要更精确的话，他应该讲自负而不是自信啊。可是问题是，就像我上次讲的，我们这不是一个评论，他做的不是一个评论节目，不是一个研讨会，他在做一个脱口秀。他平常讲，他讲的那种自信，您有没有注意到，一般的女性听众听了好像都能够明白，而一般的男性听下来则却听出了另一种意思。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时刻已经出现了某种我们性别文化所导致的认知上的差异了。就我们男的听他这句话呢，很多人一听就说啊，难道我普通就不能自信吗？普通人就不能自信吗？你明明讲的就是自信啊，你不是说我自负啊，我们会这么来看，对吧？可是为什么很多女性听了就会笑，就会理解到他讲的那个自信的意思，就是很多男性呢是很喜欢说一些远远超出他们认知范围或者对于自己所能够拥有的东西很自信的那种感觉呢，很自负的那种状态呢。这个就牵涉到，您记不记得八分半开播头三四集我有一集节目讲到 mansplaining， 那是因为当时呢有一部非常优秀的法国的电影啊，《坠落的审判》来到中国上映，他的导演也来了，然后就参与了一场演出之后的座谈会。那么那个座谈会当时惹起非常多的讨论，那么大家很多人在围绕那个事情来讨论。反正我在讲那个事件的那集节目就讲过 mansplaining， mansplaining 其实就是把 man 跟 explaining 结合起来的一个意思。换成中文来讲的话啊，翻译成中文那就叫做男性说教，或者说是好为人师。这种情况就是我说的，我上次也提到啊，就很多女孩子从小到大，她面对这种男人要跟她说教的情况太普遍了，太常见了。很多男的都会在他身边告诉他很多事情，仿佛这个男的一定都知道的比他多，一定要懂得会比他多，你要听他来跟你好好解释。然后这个男的他在解释一些事情或者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可能他自己是过度自信了，他就是您说的那种自负的状态。我前几个月看到 Instagram 上面有个很火的一个小视频，那个后来还上了新闻了，拍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么一位美国的女性职业高尔夫球的选手，她在一个练习场里面，就纯粹是练，不是一个正式球场，一个练习场，纯粹在练她的挥杆。然后这时候呢，旁边就有个男的就过来，那么因为他后面摆了一个摄像机，他要记录自己挥杆的那个状态嘛，这位是职业选手，他要很精准的看自己的镜头里下自己的挥杆的那个动作状态，然后逐步修正自己的每一个动作细节。所以他在他的身后摆一部摄影机，无意中就拍到他隔壁那个轨道的那个练习场轨道的一个男性走过来跟他讲，哎，你这样挥杆不对啊，我告诉你你该怎么样挥杆，就开始指导他怎么挥杆。然后这位职业选手是排名很高的一个职业选手啊，女子高尔夫球里面，然后他就只能笑，他说哦，是吗是吗，谢谢你。 这个短片后来很火，然后也成了新闻，就是因为这是太多女性都经历过的一个状态了。因此当杨丽当时在那个脱口秀大会节目里面，她说到为什么你们看起来那么普通就能那么自信呢，她这么一讲的时候，在场的人大女孩子都大笑，是因为那是一个他们能共情的状态。她就算那个字眼啊没有精确到说自负，但是她在讲什么那些女性一听就懂。可是呢，问题是我们男人很不自觉这个状态，我们男人当我们自己在对着一群女人或者对一个女人在说教，在讲说哎呀这个事儿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好像侃侃而谈要炫耀自己的渊博学问，或者觉得要跟他讲道理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知道原来自己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我是否在讲一些其实是我自己都不太了解的东西呢，我是不是在说明一些其实已经超出了我认知范围的事情呢？所以是要这么来看的。当然啊，我想说如果一个男人他自己很清楚自己，就是我就是什么都爱说上几嘴，我就是爱说话，没办法，这我性格如此，而且他知道自己有时候说的是说大了的，但是你知道这个问题而您觉得不是问题的话，说实话也不一定是个太严重的事儿哦。你比如说有这位朋友叫金大夫，您说我是个典型的普信男，就是道长说的张口就来什么都懂的那种北京大爷，我特为普信的能力感到幸福和快乐，这你有办法吗？我真没办法。然后他说，然后你还接着在讲，我特别喜欢普信男这个称呼，虽然自己已经变成越来越秃顶油腻肥胖衰老的不普通但自信的老男人，我衷心希望儿子也成为普信男，那么多自洽的愉快，对于那些被冒犯的人们，我只想说一句小时候常说的话，有捡钱的没有捡骂的，您要是愿意捡骂还捡得嗨了，没人拦着您。说的真好，金大夫。我们这位金大夫活人示范了一次，就算是普信男听了杨丽这句话一样不生气，一样还很自洽特开心，这个状态多好，对不对？OK， 再来呢，有一位朋友叫尼某，你说他杨丽，你指的他是杨丽吗？他也许是调侃，但是他挑起的是战争啊，是已经影响到现实生活的男女对立，就像是父母会刷到了伦理短视频，他们在制造仇恨，从手机屏幕看向自己家人的面庞是仇恨的，这不是个女性平权的问题，这是个更大的整个社会相互仇恨的问题，脱口秀调侃但绝不是攻击啊，怎么说呢，这让我想起来啊一些往事，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在指责杨丽这个段子啊是挑起了男女对立，不过我想说如果他这一句话就能够挑起男女对立的话，这说明很多情绪很多问题以及对问题的看法已经到了一个水到渠成的地步，他一句普信男就能够让很多女性忽然觉得，对啊，我们身边就是很多那种普信男啊，然后他们还不自觉啊，还要继续怎么样啊，那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并不需要他这句话，很可能是某个时空另一个人讲了一句类似的东西，都同样会挑起您所说的这种男女对立。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啊，除了杨丽之外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最近两三年最近几年，由于关于女性主义或者在国内叫女权主义的讨论多了之后，就有许多人也会出来说今天的这些女性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其实已经挑起了社会的战争，其实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男女对立，造成了男女之间严重的相互仇恨了等等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有杨丽，其实已经很多人觉得整个女性主义的讲法跟它的进展已经带动起了我们中国的男女的对立，造成了一个社会分裂啊！我想说的往事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我很年轻的时候，十来岁，刚刚在写评论文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香港有一位立法会的议员，在议会里面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他讨论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年香港就跟现在您所知道的一样，已经有很多外籍的来自东南亚的女性的劳工过来香港人家庭这里面，在家庭里面做阿姨、做帮佣、做家佣，或者叫正式的名称叫家务助理嘛。那么当年呢，80年代末的时候呢，绝大部分这些香港人叫外佣、外籍佣工的这些女性呢，都是来自菲律宾的。那他们的生活习惯呢，就是因为他们星期日会放或者星期六会放假，那他们就会聚集在香港最核心的金融区中环那边，然后在中环呢，他们又不一定能够消费得起中环那个街头上商场里面卖的很多东西，所以他们就喜欢呢席地而坐，在一些公园啊，在一些行人道旁啊，在一些公共的广场上面啊，那么聚集在那里，然后大家呢很开心的，他们同乡大家在那唱歌啊，跳舞的也有，聊天啊，吃点东西啊，铺在地上铺个席子或者铺张报纸的什么，这个很常见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此一来，由于您不是进餐厅消费，或者呢去商场的话也会觉得不方便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会利用中环的一些的公共场所的洗手间，那是他们最能够使用洗手间。而当年的香港公共厕所其实还不是那么密集，哪怕是在中环这样的地方，他们常常会去到香港当年最重要的一个文化场所，叫做大会堂。就当年重要的音乐会啊，古典音乐会、艺术展，很多都是在大会堂的。那么就在大会堂的洗手间，所以总会在星期日下午就会看到大会堂的洗手间排队，就一群的外籍佣工女性在那边排队等着上洗手间啊。然后呢，这个议员呢，他就指出，他说这些菲律宾人已经霸占了我们的中环，现在连我们大会堂，我们星期日下午啊，来喝个下午茶，来大会堂来看个演出，想要去洗手间都被他们霸占了整个洗手间，因为他们人太多了，在那边排队我就用不上了。说以后我们应该禁止这些菲律宾佣人呢在这边呢使用洗手间，那么霸占使用我们香港人的这个大会堂的洗手间。我记得那时候呢，我跟很多评论写评论的人都反过来批评这个议员讲的话，就我们就说这些千山万水跑来香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协助我们自己不想做的家务的这些外籍女佣，他们也是人，他们在休假的时候唯一能够去的地方，或者他们能够同乡聚集的地方，就是这些街上这些公开场合。我们香港厕所不够，洗手间不够，然后这时候他们也这么多女孩子忽然聚在这，星期天下午他们也没办法，他们才会这样子去用一个本来就对全民开放，包括对游客在内都开放的一个洗手间。请问这有什么问题呢？那如果说你今天不准菲律宾女性在这边使用这些厕所，那是不是游客也不能使用呢？当然他不会说游客不能使用啊，当年那么多英国的商人来做生意，海外商人来做生意，你能叫他们不用香港的公共厕所吗？不可能。好，那我想请问你是基于什么原则不许这些在香港在我们家里面伺候我们小孩、扶助我们老人、帮我们做饭、洗衣烫衣、洗洗手间的这些女佣，在她星期天下午休息的时刻，在那个时刻她要等着上洗手间找不到，于是用了你高贵的这个艺术演出场所的洗手间，你觉得问题在哪里？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是应该要新建更多的洗手间，或者在你演出场所的门口呢就有个洗手间，而不是禁止人家使用洗手间。那当时我还认识一些在香港维护这些菲律宾工人权益的一些的组织，那我们就抗议那些议员的讲法。结果那个议员讲什么呢？后来他在回应，他说我们是在人为的挑起了香港人跟这些香港菲律宾籍佣人的这个斗争，我们本来是非常和谐的，我们大家是一个很和谐的状态，本来这个社会是没有问题的，那你们现在要针对我这么讲，我也只是说说而已，你针对我这句话，你是想挑起我们香港的族群的对立。于是我又再往前推想啊，您知不知道在上世纪的60年代，美国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 民权运动或者叫平权运动啊。那这个平权运动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因为在美国南方的州份啊，仍然有很多地方采取一些种族隔离政策，很多州里面搭公交，一辆公交车里面会有分开，里面有后面一小撮是给黑人坐的，前面一大半是给白人坐的，你这个黑人就不能够坐到白人坐的那个专区去，就算整辆大巴车尾那些黑人坐的部分，因为黑人可能某个区域人口多，尽管那里已经挤满了上不了车了，你还是不能够坐到前面白人所坐的地方。直到当时有一位女士啊，她就破天荒的坐到了前面白人坐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被那些白人骂，然后最后就引起很轰动的事件。好，然后同样的上学啊，有些学校也是限制黑人去读的，就觉得你们黑人就去读你们黑人读的学校，不要来我们白人的学校。那这种状况您觉得公平吗？当时这些州他们觉得很公平，他们觉得公平的地方在哪呢？我现在不是不让你黑人念书啊，你是能念书，只不过我们不跟你在同一个学校念书，这叫做平等但是隔离。同样的坐公交啊，使用公共场所也是，我们大家所有事情是隔开的，我不是不让你去音乐会哦，只是你去你们黑人的音乐会，你不要来我们白人这边等等等等、oh, OK。 那当时马丁路德金博士等人 Malcolm X 等人率领声势浩大的这场民权运动的时候呢，在这些地方就有许多原来的白人呢就很不高兴，他觉得你们在挑起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族群本来没有问题，这么多年了这些黑人他也就是坐公交坐后面那些，这些黑人就不来听我们的音乐会，去听他们的音乐会，大家相安无事，平常这个社会其实很和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你们今天竟然要求这样的一个平权，或者觉得我们这个做法有问题，然后煽动这些黑人，煽动起他们针对我们白人的怒火，这不是一个挑起社会的仇恨跟矛盾吗？事实上啊，就在过去100年来，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不同地方的女性主义运动里面，都有许多男性觉得那些挑起这些话题的主要的这些主要的女性运动中的干将啊，都是在挑起社会的仇恨，男女的对立和矛盾。比如说当年你知道瑞士，我以前讲过瑞士是西方宪政民主国家当中最后一个赋予女性平等的选举权的一个国家，表面上瑞士好像很先进对不对，但是你大概想象不到它是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才赋予全部女性跟男性一样平等的选举权的。那这是因为它很独特的政治结构，我们以前也解释过，这时候就不跟大家多费唇舌。但是你知道在当时那场运动里面，女性要求平等的投票权，因为他们能一人一票去投票嘛，对吧？那在争取投票权的时候，女人就会说凭什么我们不能投票呢？那这时候有的男人就会说，其实我们本来男女相处是很好很愉快的很和谐的，女人也很有本知道本分该做什么，男人也是很尽责在做我们要做的事，日常大家家庭啊社会里面都不觉得什么问题，那你忽然之间说要有投票权，觉得自己被压抑，然后说我们男人怎么欺负你们，这不是在使得一群女人都站出来觉得我们男人压迫你们呢、啊、等等等等，这不是在挑起社会仇恨和矛盾吗？然后我们再做下去的时候，这些女性有的就骂我们这些男人是太自私了，是既得利益者了，压迫了，我们都是垃圾了等等，那你这不是在挑仇恨吗？所以我想说的是啊，任何一个年代，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地方，每当有一个群体要主张他的权利，每当一个群体开始觉醒，开始要求一个更有利于公平对待他们的社会环境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被要求的这些对象，或者原来处于优势地位的，甚至说得更直白点，就是既得利益者，都会觉得不开心的。 然后你都会觉得我们原来的状态是很好，我们原来状态当然很好啊，因为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在这个原来状态里面我享受了一些东西啊，然后我或者我至少我不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么今天您忽然把一些问题挑出来了，有些人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发出很激烈的言论，比如说骂我们是不信男啦，骂我们是垃圾啦等等，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你这不是在拉男女对立，在拉社会仇恨吗？甚至是当年共产党革命的时候啊，那么都会有人认为你这个我们原来的地主阶级跟无产阶级佃农阶级之间本来关系也都很美好啊，你这不是在挑起社会的仇恨吗？其实向来都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我们要来说明，就是到底我们今天的女性是不是处境真的还是很糟糕呢？因为我刚才讲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因为女性的地位跟权力是被剥削的，被压抑的，他们的处境是相当恶劣的，或者是很不好的，然后他们觉得我们男人看不到，然后他们觉得要让我们男人知道，而当我们很多男人在这个过程中拉拉扯扯等等的时候，他们生气了，骂我们了，然后我们这时候就说，你们这不是挑起矛盾吗？我们本来不是很好吗？我们当然觉得本来很好，因为本来我们不是，不会说我们不是受害者，我等一下很快就会讲，其实我们也是这种体制的受害者，父权制的受害者，但是至少我们不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我们不太会觉得有问题啊，您说是不是呢？ OK，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更加容易觉得他们是在挑起战争了。好，那么我们要回到一个大前提啊，这个大前提就是，那到底他们这么愤怒，这些女性如此愤怒，或者要耻笑我们男性，要骂我们男性，好像不这么骂我们都不能解心头之恨的背后有道理吗？那这个有道理的话，那一定是他的自觉，他的处境很糟糕了，是不是？一定是他们的处境很恶劣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就来讲讲这一点。讲到这一点啊，就要说到啊，我们很多朋友啊都对于我上一集讲杨丽这件事情非常愤怒啊，非常不开心。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就叫自为存在，你说大家发现没有，文道在节目里好像从来没有帮男性说过话，全是在替女性辩护，立场这么明显，真的越来越听不下去他的节目。天哪，我为啥当初花300多就是每次听他帮女性发声啊。然后后面呢，有位小母哥，您说8分半确实比8分差了很多。另外一位叫 Bob， 您说同意收费反而变差了，明年不想再交智商税了。那么另外还有位朋友叫丁凡雷帝，说我们可能永远也等不来萨义德或者雅各比等人所描述的那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了，那就这样吧，很抱歉啊，让您失望，做不成您心目中描述的理想化的知识分子。但是我想告诉您，丁凡雷帝，很可惜啊，萨义德就算他没有在女性主义的讨论当中贡献太多，可是他的东方主义是在女性主义研究里面是相或者性别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他本人也参与过好几次性别运动当中的一些的讨论跟运动的。而 Russell Jacoby 虽然他对今天的美国的身份政治有很多的不满，但是问题是 Russell Jacoby 也绝对不会不认为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的，您最好也了解一下。那再次向您道歉啊，没有做成您心目中想象的知识分子，可能我们想法不一样。我想象的理想的他或者他们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永远站在权力的对立面。您看过萨义德怎么讲知识分子，您看过 Russell Jacoby 怎么讲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要站在权力的对面，站在强权的对面，他们是要为那些没有办法说话的人说话，他们是要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讲话。如果说您觉得我们在讨论性别问题，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男性有时候在讲一些女性的角度的事情，您觉得不能同意，或者觉得这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作为的话，是因为您觉得女性并不是处于弱势，是这样子吧？那就于是就回到了 自为存在啊，您说到的，我好像从来没有帮男性说过话，全是在替女性辩护，立场这么明显啊。我看看啊，我回顾一下我们八分半开播到现在30多集节目，确实讲过很多和性别相关的议题，比如说我们谈过阿富汗美德法的问题，您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该怎么为男性说话？我们讲过印度的女医生被奸杀的事情，我该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为男性辩护？我们讲过巴黎奥运会的性别的问题，因为巴黎奥运会当时不是有很多争论，就是关于那些运动员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的争论吗？我们讲过人大教授发生的性骚扰案件，您觉得我该怎么样为这位男教授辩护？我们讲过门罗的女儿，那么控诉她的母亲维护那个性侵犯她的那个继父的事情，那这些都是跟性别相关的事，加上刚才我讲到坠落的审判在国内的那场导演参与的研讨会，都是跟性别有关的东西。那我之所以会谈到这么多，理由非常简单，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如果您过去也听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都是跟着时事在走的，最近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就讲这些事儿。比如说印度当时那个强奸案轰动全球，于是大家很多人就在问印度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我就要出来讲一讲，解释一下我的看法。阿富汗到底它的美德法宣布之后会是什么情况，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都是时事。那恰好这些时事都是跟性别相关，跟女性相关。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生一件事情，是有一个男孩子男学生被奸杀致死，被女性奸杀致死，那我也非常愿意去讲一讲。好，然后我们接着来继续探讨啊，就是您觉得我在谈这些性别跟性别议题相关的事件的时候，在为女性发声，然后这件事情是好像跟男性无关一样啊，就您作为一个男性，您觉得好像跟您没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全球范围内女性的这个处境和状态不理想，而这种不理想里面是我们男性是有责任的，我们是这个体制的构成的一部分。那又由于我们是这个体制的构成的一部分，我们在里面获益了，我们或者处于一个看着我们身边这些女性她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他们说话吗？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们从佛学的角度来讲，如果我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某个体制之下，这个体制让很多人得到了一个不理想的状态，或者被压迫，或者要受苦的状态，而我在这个制度之中是处于一个获利的位置的话，那么造成的恶业我是分享的，是有共业的，那这并不是对我们有好处。当然您未必要跟我一样信佛学佛，那我们从换一个角度讲，就如果我们明明知道，这就有点像我们当年说我们处于一个很恶劣的一个集权体制或者压迫的体制之中，我是一个参与压迫的一个人的话，或者我是在这个我不算直接行动但是我间接获益的话，那我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道德责任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第二，我想提到的一点就是，事实上父权体制或者这样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结构造成的情况底下，我们男性也是受害者，尽管我们是远为次要的受害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今天很多男性觉得自己过得很苦，日子很不好，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就是父权体制造成的，因为很多男性被赋予了过重的责任，过高的期望。我们常常从小到大被教育，你是个男的，你就该如何如何。比如说你一家兄弟姐妹几人，明明你的几个姐妹的生活各方面收入都比你好，但是大家就会预期由于你是男性或者你是长男了， 你就应该要承担更大的家庭责任，你就应该要负担家庭更多，而不是那些收入远比你更高的女性姐妹们来支持，然后你就要过得比较累，你要过得比较苦。然后你在社会上面，你不能够随便哭泣，你不能够轻易的表达感情，因为你害怕自己一旦露出某些柔弱的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弱了，你就会被欺负了，你就会被伤害了。这些都带给我们男性太多太多不必要的负担和压力，而这一切都来自于这样的一种体制。我们在这个意义上都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因此，当我们在谈性别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谈女性受到如何的压迫的时候，我们在几个意义上面是跟男人相关的。第一，我们是可能就是加害者，某种意义上加害者。第二，我们至少是这个体制的获益者。第三，我们可能也是他的受害者。因此，女性的解放也是一种对男性的解放，这个解放是双重意义的。第一，我从一个父权体制带给我的枷锁当中解放出来；第二，我从这个不公正的体制里面带给我的一种罪恶，我从里面要试图把它解放出来，我不要再参与这种罪恶当中。那您可能会听得好奇怪啊，有没有那么严重呢？我们能够用罪恶来形容这样的体制吗？我们能够把这个体制说得那么惨吗？这就回到刚才我说，我们的女性的处境难道真的那么苦吗？我们一个个来讲啊，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节目八分半的节目开播到现在，讲了几次关于性骚扰啊、强奸这方面的事情。你想象，我之前也说过，强奸在我们中国是十大刑事案件排头几名的一种案件，99.9%的强奸案都是针对女性而不是针对男性的。那么性骚扰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个数字啊，我们中国的女性啊，平均差不多有接近60%是被性骚扰过的。这也就是说，您身边的女性，您的家人当中的女性，有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人是被性骚扰过的。那请问剩下那些小于一半没被性骚扰过的人，他们又怎么活着呢？他们会不会就好一点呢？就至少不是受害者呢？我们这么来考虑啊，你想想看，我们多少女性她在人多很拥挤的场合，她要提心吊胆，比如说搭公交或者搭地铁，因为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趁机要摸他一把，要侵犯他，那种羞辱感，您身为一个男性，您能否同情的、共情的去理解，被你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下，被一个陌生的男人侵犯你的身体，用手抓你、摸你，用什么东西来蹭你，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而一个女性，就算她这辈子没遭遇过这种事情，事实上有超过一半的女性遭遇过这样的事情，那剩下那一小半她没遭遇过，她就害怕这件事情。平常我们男的去坐地铁搭公交，我们怕这些吗？我们很放松，我们的心情很好。而我们身边这些女性要带着这样的隐藏的恐惧感去做，我们男的觉得做来很正常，是搭个公交嘛，不就搭地铁吗？繁忙时间，你这是人多的情况。人少的情况，半夜在一条街上，在一个窄巷子里面也好，甚至是大马路也好，这些女孩子又要害怕了，因为身边什么人都没有，她不知道会不会忽然有个车停下来，然后把她拉到哪里去，她不知道巷子的转角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出现，她不知道她身后那个脚步声意味着是不是对她的威胁。您能够体会得到女性从白天到夜晚，从人多的地方到没人的地方，她们心里所经历的那一切吗？而这些我们男人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的。我们人少的地方的时候走得很自在，人多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站着坐着都没问题。您在职场工作，因为后面您在另一条留言讲过您是一位老师嘛，那么您有没有注意过，就可能您的职场环境比较理想啊，但是您有没有注意过，有很多您当年的女性同学，她们上班的机构单位或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我知道现在都还见到有一些职场，有一些工作环境里面，我亲身遭遇的，就是一群男的坐在一起吃饭喝茶聊天，他们的最年轻的女同事是会主动站起来为桌上所有人去轮流为我们这些男人斟茶倒水，但是我就要制止，因为为什么他会那么自觉觉得他该做这样的一件事，为什么不是个男人做？您有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过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在职场当中有多少女性在就业的时候，在面试的时候，在入职的时候会被人事部门 HR 或者要面试他的人问他你结婚了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接下来马上就要问你打不打算生孩子，有很多公司是不愿意请那些打算要生育的女性的，因为她不愿意你到时候要向公司请产假，她不愿意，她会觉得你怀孕的状态会影响你的工作，会拖低了公司的效率，然后甚至有的公司会要求女性要签署一个承诺不怀孕的一个自愿的声明。我们身为男性，我们如果结婚或者不结婚，我们要生小孩，我们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没有啊。您觉得这些女性面试的时候被人问她结婚没有，打不打算生小孩这件事情，您觉得正常吗？最近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这里也有朋友希望我聊一聊，就是我们中国已经宣布停止国际收养孤儿。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您可能也注意到，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奥运选手啊，或者一些什么的，哎，怎么这个女孩子是代表美国，但明明就是个中国人的样子，或者有中国人的血统呢？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因为曾经我们有很多小孩子，很多小孩子没人要或者怎么样，是被抱养到外国去的，是被国际上的一些的善心人收养。我们就拿1996年到2016年那个数字来看好了。在这十年之间呢，中国被送养出去的这些小孩，我讲的是美国，在美国收到的这些中国的这些孤儿，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孤儿啊。那么在中国就有外国人要来领养我们中国这些孤儿，在美国领养到的这些中国孤儿有 86% 是女孩子，是女婴。为什么您知道吗？那是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计划生育时期，很多乡村里面女孩子生下来就被抛弃了，家人是不想要的，因为我们看不起女性，我们觉得女性是赔钱货，她是要嫁出去的，我们要男孩，所以这些女孩就把她丢在街上，或者丢到送到孤儿院，就放弃她，或者要放进一个送养名单等人来收养。我们过去计划生育时期，我们有多少这样的女性的孤儿被抛弃？运气好的可能就这样子国际收养了，运气没那么好的至少也在孤儿院里面成长了，还有一些就失踪了，就不见了，就死了。说到计划生育，您知道我们在实行计划生育期间啊，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在很多地方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要为这些生了小孩，因为怕他再生二胎嘛，我们会为他上环。你听过这个讲法吧？上环其实就是在做一个输卵管的一个绝育的工作，就是放进一个输卵管绝育器，放进你的子宫里面。那么这样的一个上环这件事情，从1980年到2014年，在我们中国有 1.07 亿的女性接受过这样的上环。我不知道您的母亲或者您家庭里面大概一定有人是接受过这件事情。他们当初，你想想看，那是在一个他们非自愿的情况下，强制性的置入到他们身体里面，在他子宫里面加一个绝育环。绝育也就罢了，而这个环当年是用不锈钢做的，跟现在的技术不同。当年一开始做的时候，而且因为在农村都要那么做，很多时候医疗条件不是那么好，很多时候做的手术比较粗糙，所以很多的并发症您知道吗？在那20多年之间，中国做过这样上环的女性里面有多少女性就是我们的母辈啊，她们有多少并发症，后来 后来他们的子宫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的发炎这些问题您知道吗？再来我们看所谓的人口拐卖，您还记不记得2022年江苏丰县的小花梅她身上发生那件事呢？也就是平常我们讲的铁链女或者锁链女，像那样的事情在中国还有一些地方正在发生。那些被拐卖的为什么全是这些女性呢？而这些女性又为什么会在她的意愿被违反的情况下要跟人不同的男人生了几个孩子出来呢？您知不知道在2021年的时候，在我们某个省份某个地方的官方媒体都还在公开的宣布要做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意思就是要鼓励那些女孩子不要出去打工，要回来村里头给男的暖被窝，用这样的讲法，因为担心这些男的会是光棍，于是要为他们找女的给他们暖被窝。您如果遇到这有人用这样的言语公然的在我们的官方媒体上面用这样的言语来说话，而且反过来性别说是男性，或者您想象你是女性，被人称为是要去暖男人被窝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您的感受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可能您在学校教书啊，教育环境底下可能男女的薪酬是相当平等了已经，但是您知不知道在我们中国，我们就算今天见到很多光鲜亮丽的女性收入好像不错，比很多男人要好，但是实际上整个国家我们男女收入的差距仍然是相当大的。在2023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他们每年都会发一个报告叫做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就是世界国际的全球的性别鸿沟报告，专门讨论男女之间的这个性别造成差异所造成的鸿沟问题。在这个报告上面每年都会列出全球的一个排行榜，各个国家排行榜，看哪个国家它的这个男女差距是比较大的，要综合几方面来考虑。其中一个，因为它是世界经济论坛关注的，就是收入问题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而在这个排行榜上面，我们中国2022年的时候是排第107位，就是在全球这么多国家里面我们是第107个。然后到了去年我们进步了，我们进入了106位，但还是106位啊。亚洲国家当然还有比我们差的，比如说日本排在我们后面，那么我们再后面就已经是苏丹呢、埃及了。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男女之间的收入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收入的差距大，而且您就看看您自己的身边的人，或者甚至您家庭里面，您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一个女性她在有工作的情况下，她又有家庭的情况下，她还要做什么？往往她回到家他还是主要那个要，如果有小孩是盯着孩子的生活跟学业的那个家长，跟学校建立家长群，然后跟学校的老师讨论孩子的事的，往往也都是女性居多。他可能还要回家做饭，他还要处理家里面吃饭的问题、家务的问题。尽管今天男孩子也进步了，很多男孩子愿意去主动分担家务，但是不可否认，仍然是很多女性在承担这样的重任。然后他还要上班，然后每一天的睡眠时间都比我们男性平均而言要少得多。我们男性如果说我们睡眠也少的话，那我们那个时间少的时间我们可能是在我们工作，但这些女性她为什么不能够全情投入自己的工作呢？再来呢，就更不要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的设计，有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也开始考虑到，不断在进步了，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在上世纪也就90年代末的时候，我在刚开始做锵锵三人行没多久，我就在节目里面就讲过这个问题，就讲我们的大部分的场所的洗手间的设计是有毛病的。为什么呢？洗手间的设计一般而言就是一个洗手间，然后按面积计算，一半男一半女，那就搞定了。他没有考虑到的是什么呢？是女性使用洗手间的方式，他跟他们的做法会使得 他们每一个平均一个女性，比如说女性会用那个洗手间是有门口的侧格嘛，那男性的就是尿兜嘛，所以同样一个时间里面，男性进入洗手间排队的时间就少，你可以很快就出来，但女性花用的时间就要比较多了，她平均用的时间都会比男性多很多的，她整个步骤整个过程等等。所以如果一个平等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洗手间的面积的计算不应该是男一半女一半，而应该要计算的是大家在里面利用的时间是相当的，如此来设计它才对，性别平等的洗手间的设计原理。今天已经很多地方这么做，我大概是我以我所知是中国媒体上面第一个讲这件事情而且常讲的人，那个就是我，上世纪90年代的就是开始讲这个事情。可是直到现在仍然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在商场，很多商场很多电影院门口出来就看到女厕门口排长龙，而很多他们跟他们一去的如果有男伴的话就会觉得不耐烦，你怎么上洗手间上那么久啊，就觉得这好像是个女孩子，你太慢了，是你的责任的问题，而我们不会考虑的是设计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设计问题？因为这样的空间的设计原理是我们长久以来的习惯，它一开始是由一群男性的建筑师、规划师、设计师所构成的，所以它考虑的是个男人角度的问题，而不是个女性角度的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大量的这样的环境的存在，大量这样的物件的设计、工具的设计都没有考虑到男女之间的生理上的差异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而我们这时候都会怪罪，认为这女生为什么你钢琴弹得不好，是因为你手太小了，比起男人的手你就天生就小，是因为键盘的设计是依据钢琴键盘设计依据男人的手型的大小来设计，太多这样的事情了。讲到生理，您还记不记得3年多前的时候，新冠疫情瘟疫席卷全中国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城市很多社区大家都要被隔离在家里面，不能下楼，要有一段时间呢就连买这个外卖或者你要买东西要送快递给你都很困难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地方给你一个生活补给品一些配给品的。那么在那个情况下，您还记得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些事儿？有些我们政府或者社区发配的一些的必要维生的物资里面没有卫生棉，没有卫生巾，于是有些女性就投诉，结果还是得不到解决，他们得到答案竟然是我们已经给了你生活必需，要吃有吃，有卫生纸了，卫生巾卫生棉不是一个必要的事情。我很记得当年有一个画面，就有这么一个女孩子，他惊奇到了，然后他是腿都流着血下来的，你看他的裤子都红了一片，湿了一片，他走下楼就在那哭，我真的没办法，能给我卫生巾吗？卫生巾为什么不是一个必需品呢？我记得当时我还见到网上竟然有些男性说，那没有卫生巾你可以用卫生纸啊或什么。我身为男性，您了不了解一个没有消毒过的一个随便个什么东西去阻止精血的流出，接触一个女性的性器官会带来多少的危险？想象那些女孩子，由于她卫生巾、卫生条、卫生棉不被认为是个必需品，然后她在疫情期间被封锁期间，她怎么样？她经期在到的时候，他如何活过去，如何度过那个阶段，每天就有几天双腿淌着血。然后自为存在，您后面还提到啊，你说我对杨丽的段子衍生出的解读，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全是他臆想出来的东西啊，什么男孩被鼓励表达，女孩被教导说话前先想想，说的什么鬼啊，至少我作为一个老师，我可没遇到他说的这种，我的天，文道说出来的分析一大半全是他意淫出来的东西，我强烈建议您最好别用这个字眼啊，抱歉。然后真的说，真的有人像他一样思考问题吗？哎，是这样的，自为存在，您作为一个老师，可能您会很鼓励全班同学不论男女都尽量表达发表意见，这也许是您的做法，我很佩服，很好。 可是我说的这种女孩子说话要小心，表达自己要考虑很多，怀疑自己很多，这个状况是我们社会上方方面面形成的，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状态。你想想看，我刚才描述那个状态底下，一个女性在这个社会里面，她总在担心自己的安危，她总在考虑自己，比如说面试的时候，面试工作的时候，我该不该说自己有结婚呢？我该不该说自己想要生孩子呢？她要考虑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家庭里面，很多比较传统的家庭，我们会教育女孩子，会教训她，你不要这么做，做没做相，女孩子怎么能这么做呢？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讲话呢？你女孩子怎么能这么不看场合，没大没小呢？这些话您问一下您身边的女同事，您问一下您身边认识的女性，她们有没有听过，她们有没有被这样教导过？这是我们大量时候都是这样做的。甚至当一个女性成年了，进入社会工作了，抛头露脸了，成为一个像媒体上的人物了，她都还要经历这种被压抑说话的状态，您知道吗？我知道，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做节目的人。我讲过好多次，我做了十几二十年的谈话节目，每一次我们有女嘉宾说话，然后我们下面有些听众就会说，你这个女人还是少说吧，你根本就不懂，你让梁文道多讲点，你让窦文涛多讲点，你让徐子东马家辉多讲点，你闭嘴吧，你就是个花瓶。然后他要在意自己的外形表现，我上回也讲过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总会针对他的样貌做很多的议论。我讲了这么半天，您可能会觉得我是百分百站在女性那，我真的是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什么。我告诉您，我的确很早就有性别意识，而且我还参与一些性别运动，但是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只能说我正在努力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为什么？因为我永远没办法带入到理解百分百的共情一个女性的处境，因为我不是女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给您，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做电视台的时候啊，我做时事评论，所有这些电视时事评论节目的设定啊，几乎都是找个漂亮的女主持人、女主播来请教我们这些男老师，讲出我们对世界的格局的观察、分析、看法，咔巴巴巴这些东西。 OK， 我记得一开始我做的时候啊，我有一点觉得很不爽，就是为什么跟我搭档的一些女性，或者我见到一些别的一些女主持人，她花大量的时间在搞自己的头发、化妆什么，然后呢，她就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去读一些材料啊，或者看她看的没，可能就看一些新闻杂志，不像我这样去读专门的报告。我当时就觉得，其实你这女性，你如果努力一点，你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对时事这件事情、时事评论这件下功夫，做研究、做探讨，读多点东西的话，有一天你都能做我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不花时间在这，反而花时间去弄那些当时在我看来纯粹营造自己的外形的东西呢？请注意，有这个想法的我已经是一个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梁文道哦。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我参与的最早的社会运动之一就是去抗议当时香港小姐的选美比赛，认为她物化女性。我已经十七岁就做那样的事儿，但是我在三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居然心里面还会这样子觉得，我身边这些女同事啊，有待改善，有待改进。但是你再回想，我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个元素是什么？因为我们同台在一个电视节目出现，在镜头面前出现的时候，所有的男性，他们所有的观众，甚至是女性观众，最在乎的是这个女性好不好看，而不是她懂多少。她必须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外貌，经营自己的身材，经营自己的形象，他必须花他主要的时间在那里，而不是像我一样去读各种的分析报告研究啊什么，不是像我这样。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家对他的期望跟需要。如果你说哎，那不是啊，如果他也像我这么用功的话，说不定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女性时事评论家。 往往不是这样的。我必须说非常残酷，因为一个女孩子她年轻的时候，她上电视的时候，这上得了电视台的女性跟我们男人不一样，男人长得像我这个样子都能上电视，女人会被要求要达到某个标准她才能上。好，她上了，人她这时候还年轻貌美的时候，人家说，哎呀，她长得好可爱，年轻很漂亮。但是你会期望她过了二十年之后，由于她在下了很多的真内功夫啊，她到了有一天她能够说出头头是道的针对以巴问题，她讲了一大堆东西的时候，到时候大家会觉得她有智慧了吗？往往不是的，大家只会注意到啊，她老了，她不好看了。当然我要说并非全部都是这样啊，有少数女性在我们这个那种工作环境那种媒体环境里面可以避开这种轨道，你比如像鲁迅啊，不，什么鲁迅，鲁豫，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外。像他这样的这么优秀的一个突破了这种天花板的人是太少太少了。然后最后我们大家还要当着就我们整个社会这几年，恰恰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些仇恨被挑起了，矛盾挑起了，战争来了，我们才开始在意一些。前些年大家没在意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当时我们在各种公开场合，我们在饭局里面、日常生活当中、职场里面，甚至是主流媒体，你都能够天天看到有人拿女人来开玩笑，天天有人在拿女性的样貌评头论足，天天都有人在说这个女的就是最，我们香港那边更恶劣，讲的最，我记得小时候大家对女性的要求叫做波大无脑，这是公开讲的哦，这是电视节目里面那些才子们在侃侃而谈开女性玩笑吃他们豆腐的时候，就啊，你这个女孩子这样子就好，波大无脑啊，是公开人这么讲的。然后我们的女性，我还需要再告诉你更多更多的例子吗？她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她一直活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为什么？那是因为，就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我为什么没有像您期许的多为男性讲话呢？并不是因为男性不会处于弱势，恰恰相反，我们今天很多男性都处于弱势。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有6亿低收入人口，这里面有多少男性呢？我们多少男性在乡村呢？我们多少男性处在各种意义上的弱势呢？太多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这些男性，或者您可能也以为自己是处于弱势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你是男人所以你处于弱势，而是因为可能你的收入低，而是可能是因为你的阶层处来自一个什么阶层，然后因为阶层固化的原因所以你无法往上爬，而是因为你处在农村里面而不是生在大城市里面，而是因为你基于别的理由别的原因让你处于弱势，但不是因为你是男性这个身份让你成为弱势。而我刚才说的那么多情况之所以让女性处在那样的情况，都是因为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她身为女性。您懂我意思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有一集我们在讲 Manna 咖啡，它里面的有服务人员被那时候骂他侮辱他的要搞他的还是那个女性，他不是跟女性发生肢体冲突吗？我是帮他说话的，但这不叫帮男性说话，这个叫做帮一个做服务业的基层劳工说话。因为那个男性当时曼纳咖啡被羞辱的那个男服务人员、那个男店员、那个咖啡师，他如此被羞辱不是因为他是男性，而是因为他是被认为是个基层服务业者，他是因为这个身份被羞辱。但是您为什么不说我当时帮他说话是帮男性说话呢？因为可见您都不认为是因为他身为男人所以才要那样子被人欺负吧，对不对？我知道很多朋友会也会还会在说告诉我，其实杨丽还讲过你们男人都是垃圾，男人都是垃圾这样的话啊，就觉得这是一个无差别的对全体男性的羞辱。严格来讲是的，严格来讲对不对呢？并不对的，因为你不应该基于男性的性别就集体骂所有的男人都是垃圾。但是问题在于哪？ 问题在于，我并不是要帮杨丽辩解这句话啊，请注意，我是要说，我听了我觉得没问题，为什么？请回顾刚才我说的，如果一个女孩子，如果一个女性，她从小到大生活在我刚才描述的状态底下，小时候坐着坐着会被人说女孩子不该这么做，说话时候被家长或者被身边人提醒女孩子不该这样子讲话，然后大了一点之后呢，就要开始担心坐车在路上走自己的安危问题，心里面永远都有阴影。然后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在职场里面要面对收入的差距，种种的问题。然后如果他有家庭，他要照顾家庭，种种种种，这一切一切，更不要说以前上一辈的要上环呢，这些事儿，现在这一辈的人被要求去暖被窝啊等等的。然后他每天都在听着，而且他每天都在，其实几乎每一天都能听到无差别的对女性的羞辱。他听太多关于女孩子的笑话，羞辱女孩子的事情。我们男人对男人说话，我现在是对男人说，男性，如果你是男性，我是对你说，我们男人对男人讲，凭良心讲，我们从小到大难道就没从来没听过针对女性的无差别羞辱吗？我指的是包括去讲什么样的女孩子看起来一看就爽啊，什么样的，我们没听过没说过吗？好，然后这时候来了一个杨丽，骂我们都是垃圾。他处在那样的状况下，他跑出来满腔愤怒的可能是，但是他是笑着的，你们都是垃圾。你觉得很被冒犯吗？我没有觉得很被冒犯，说实话，这句话是不对，但是放在刚才我说的脉络背景下，我就算被冒犯，我气不出来。这就像当年那张经典的照片，一个巴勒斯坦的小男孩举起石头对着以色列的坦克车列队丢石头，那个著名的照片，那个场景。杨丽那句男人都是垃圾，就是那个小男孩在对着以色列的炮战车的炮管丢石头那样的一个状态。你会生气吗？我不太生气，说实话我不生气。好，再回应一位朋友 ABB， 你说作为一名从枪枪就听过来的老听众有点失望，如果杨丽这样的表达也是合理的值得赞许的，那未来只会有更多的骂战。我们应当支持平权，但不是对另一个群体的无差别羞辱。冒犯的定义在于听者而非说者的初衷是什么。公共语境下更应当保持中立公平客观的表达方式，否则就是引战。您说的很对，我赞成。好，但是问题是我也想提醒，我们基于同样的原则，如果您很不赞成杨丽讲男人都是垃圾的讲法，您觉得他在羞辱整体男性，你很不接受，你甚至觉得生气，我很衷心的期望您在听到有针对女性的笑话，针对女性的那种无差别羞辱的讲法的时候，您也一样这么生气，您也一样觉得被冒犯，您也一样去指出说那些话的哥们的问题，好不好？那么下回当我们在网上再听到有一个男性在讲什么绿茶婊、女司机之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遵循同样的原则去反对这样的说法，去当面直斥这样的说法。我们能做到吗？如果能做到的话，那就实在是太好了，我非常佩服您。好，再来有位朋友叫 Tommy 123，您说杨丽如果真的为女性发声，怎么不去接一些公益类的代言？怎么不在李诞侮辱女性时发声？为什么接刘强东这种婚内出轨的人的公司的代言？我想梁文道先生的这个播客就是对立严重的一个证明吧。我非常赞赏女性发声，这是女性权利，是他们自己争取的，但我坚决反对杨丽男的垃圾这种言论，这种言论必然刺激和制造对立，而杨丽也一定会被一直抵制下去。 OK， 关于您后面这部分啊，我就延续刚才讲法，这种讲法会造成对立吗？会刺激男性吗？会的。但是反过来，您是否也能坚决反对所有那些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些刺激女性的话呢，您愿不愿意站出来去反抗那些刺激女性、羞辱女性的那些言论呢？因为那些言论也在制造对立啊。事实上，我们社会每天都在大量制造那些去制造对立跟仇恨的言论，是由男人对女人发出的。您过去有没有那么愤怒？您有没有去抵抗他们？有没有去谴责他们？有没有制止他们呢？也许您有，那我非常尊敬您，请您以后继续下去。说回第一个部分，如果杨丽真的是为女性发声，怎么还要接刘强东这种婚内出轨的人的公司的代言呢？婚内出轨的人呢，我们平常会讲这是个渣男，但是我想渣男好像在今天的意义下有时候我会搞混，觉得一个女性主义者就应该要反对渣男。但是我想指出啊，婚内出轨男女双方都会发生，而且婚内出轨我想说的是不是一个不完全是一个不必然是一个跟性别的压迫或者性别的差异相关的事情。首先，婚内出轨绝对是道德上错误的，这是一个道德的错误，没有话讲的。但是它是不是一个性别上的差异或者性别上的权力的分布所构成的一个道德问题呢？不一定。我们想象什么样的情况下它跟性别议题有关呢？是这样的，假如说这个出轨的状态，出轨的关系里面涉及到了男性以他的地位高于女性的地位跟权力，他透过这些权力去获取自己的利益的形式，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一个婚内出轨就跟性别议题相关了。但是假如说没有牵涉到性别议题的时候的婚内出轨有没有可能呢？我们是完全能够想象的。那么比如说女性的出轨等等等等。那么 OK， 刘强东出轨这件事情，说实话我真的不是太了解，因为那个事情发展到后来到底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尽管美国的法庭有判决出来，但是后面好像有陆续的讨论，我并不是太清楚啊。但是我更重点是想说，杨丽她真的在为女性发声吗？是她的意愿，她要的东西吗？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并不这么认为。今天好像汤米您把她看成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代言人，她是自愿承担这个角色和任务，但她真的是吗？我从来不这么看。我觉得杨丽只是依照女性的处境做了一些好笑的段子，让很多女性听了都很开心，但是她因此就成为一个女性主义的代言人吗？她是被成为女性的主义的代言人，而不是她自愿成为一个女性主义代言人，这是两回事。所以我不会去关心她有没有接一些女性主义的代言的公益的行动啊，有没有去指责李诞侮辱女性啊，有没有去指责刘强东这个婚内出轨啊等等等等。我并不是太关心他有没有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不认为那是他的任务，我不认为做女性主义的代言人是一个他的任务，他是被放在了这个角色上面。再来，我上集节目不是讲了一些我们听起来很搞笑的以保洁阿姨遇到霸道总裁为主题的一些短剧吗？有位朋友呢就有一个回应，亨利鱼说，虽然保洁主题的短剧乍一听很好笑，但一想到底是哪些人在看这种短剧呢？有可能真的是很多正在做保洁被困在家庭中的普通中年妇女，她们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知识，不知道女性普遍的困境，只是觉得被家里的环境压抑的喘不过气，可能他们也有想要重新掌握那种自己可以当主角的人生的愿望，但因为想象力的缺乏，也没有勇气像苏梅阿姨一样走出去远游，只能想象到让霸总爱上我这样的皇帝用金锄头的桥段，跟之前的贾京东一样，真的还有很多女性的声音并没有被听见。您说的太对了。所以您记不记得我上回我在讲那些很搞笑的短剧的时候，我很强调女性的问题、性别的问题不是铁板一块的，它跟阶级的问题、跟城乡的差距的问题、 跟年龄代际的问题是多元交叉的发生关系的。很多人会争论啊，就说我们中国今天是最严重的问题啊，不是性别问题，是阶级问题，而是什么权力问题，我们应该一起集中精力办大事，集中去搞定我们的人权问题啊，等等等等，那到时候女性就自然得到自己的权利了，等等等等。这种讲法有点太简单了，太简化。首先他以为我们好像全部人都该万众一心的去共同对着某个终极的目标去进发。以前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啊，马克思主义者跟一些女性主义者就常常有这种争论，包括一些又是女性主义者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争论什么呢？在早期的时候他们会争论到底是阶级问题优先还是性别问题优先，性别的差距或者性别的之间的都带来的压迫是否也是一种阶级压迫的延伸，也就是说阶级压迫或者阶级这个事情比性别更具有优先性。那么大家为这个事情争论不休，但事实上我们今天了解到啊，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都会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并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更优先，而且他们之间会构成很多元交叉的处境出来。比如说一个在正在做保洁阿姨的一位女性，她是处在几种身份条件跟的一个环境下面，压迫下面的。比如说她又是一个女性，我们刚刚讲过在父权社会底下这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地位，她又是一个服务业劳工，那么在我们的阶层跟职业的格局的分布下她又处在一个困境里面，她在公司里面在职场当中很可能是会被人瞧不起的，甚至可能会被欺侮的，而这个欺侮又由于她具有个女性的身份，有时候说不定甚至反而是变本加厉的。也就是说保洁阿姨面对的困境可能比一个男性的保洁工人面对的困境要更多的更复杂的。那么处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请问她对自己的人生还能有什么样的期许？她看不看得到自己前面该在何方，或者说他日常应该用什么来给自己安慰，来给自己打气呢？这时候我们上次觉得很好笑的这些短句就提供了一个他幻想的空间。这种幻想最简单的讲法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精神鸦片，但是这个精神鸦片并不是没有用，因为他至少让他今天晚上好过一点，至少让他今天舒服一点，然后明天早上起来继续去打扫卫生，就是这样子。你比如说这又牵涉到讲到阶层问题啊，就我在节目里面讲过好多次，我们中国是社会阶层差距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要让我们身边那些处于弱势的人都好过一点啊？我常建议我们大家都尽量这么来想。比如说刚刚讲到保洁，我在近距离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在洗手间，尤其在洗手间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保洁工，一些保洁阿姨或者怎么样，或者在我眼前在拖地的，我不会说远大老远看到过保洁工人我都这么跑过去跟他讲，但是只要在我身边在我眼前我看到，我一定会跟他讲一句谢谢你辛苦了。我遇过好多次这些保洁阿姨或者保洁工男工看到我有时候会愣住，我干嘛有个人上完洗手间要跟他说谢谢你辛苦你呢？但是更多时候我看到他们会很开心，他听到我谢谢他，认可他的工作，我说啊，这里弄得好干净，谢谢你的辛苦你了，他也会很开心。尽管对我而言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这只是一个多么多么小的事情，我什么事情都不能为他做，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到，我能为他做的就只是谢谢他，告诉他你辛苦了，就这样子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只要比如说对女性的男，作为一个男人，你作为一个某种阶层的男人，我无法彻底的去改变很多我看到的不公平的有问题的事情，包括刚才讲的女性的状态，基层工人的状态，那至少能不能在我接触到的范围内让大家都好过一点点呢？就无论男女，我鼓励大家都这么去试试看。讲完这个保洁阿姨主题的短句啊，正好有位朋友叫夕阳白秋念， 你说啊，我说到探讨国产短剧现象，我非常感兴趣。我从十几年前就喜欢时不时关注网文和网剧，不是作为消费者，而是觉得这些作品往往能及时折射出时代的 ethos。 尤其有趣的是，网文网剧的常见范式离不开阶层议题和性别议题，而主角是什么出身，是卑微还是高贵，或是貌似卑微实则高贵，爽点来自哪里，是打怪升级还是碾压他人，还是别的，主角的恋爱线是得到垂青还是共同升级，或者是宠溺对方，都能展现出作者与读者对性别和阶层的态度。同时因为网文网剧反馈的及时性以及他们作为商品的属性，这类作品对于大众的品味的反应也是比较及时的。所以道长，你是个媒体人，也能不能也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呢？谢谢。说得很对啊，夕阳白求念。我偶尔会翻到刷到这种短剧啊，比如说除了保洁阿姨主题啊，保洁阿姨主题其实是一个很久的一个主题的变形跟延伸。那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跟阶层有关的主题。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短剧啊，就是那种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工人被什么公司总经理瞧不起的妹妹，然后没想到一回头发现他原来就是大老板呢、啊。原来这个被人瞧不起看起来很普通的工人是大老板的儿子啊，或者大老板的爸爸呀，等等等等。就这种短剧很受欢迎。其实这类型的短剧受欢迎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种阶级问题之严重，而且还不单单是普通的阶级问题，而是你可以想象一个普通的劳工，做服务业的工人，做什么工人也好，他很可能日常生活中啊，是很多被欺侮的现象发生在他身上，他可能是遭遇过很不好的对待，他可能是遭遇过很多很不友善的态度，那么使得他总是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他觉得自己是被人看不上，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些短剧当中就能够获得一种想象中给他满足的东西了。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真的能够看出很多问题。您说的对，早天我们也来聊聊这个事情。好，还有一位朋友叫鹏鹏啊，您对上刚才那些讨论也讲了一番话，不过大概我都已经回应了，就是借着刚才回应其他朋友的留言也回应您，但是您后面又有一段牵涉到上次我说到巴黎奥运会的开幕的表演里面是否有在讽刺基督教文化这件事情了、啊、您对这点有一些想法，我来念一下。如道长说基督教现在是强势一方，这句话的假设是错误的，基督教现在只是西方价值观的基石和人数上占优，仅此而已。基督徒普遍平和，不具攻击性，所以这些西方左派知道攻击嘲讽基督徒不会有后果，反而能凸显他们所谓的进步，这和阳历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就算基督教因为人数多整体看起来强势，但这种强势不是罪过，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强势去侵扎其他群体，他们愿意共存，懂得尊重，所以他们的个体也应该被同等尊重。但现在白左政策无原则倾向伊斯兰，哪怕穆斯林带来了仇恨和暴力，哪怕他们焚烧教堂，哪怕他们强行挤占道路祷告，哪怕他们极端排异的思想主导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罪都可以用一句他们是弱势就豁免了。为什么开幕式上不嘲讽穆斯林？因为他们不敢，他们知道当年查理周刊的血案，他们知道嘲讽伊斯兰可能会有杀身之祸，如此欺软怕硬的流氓行径真的洗不了。我在加拿大待了13年，我知道一个原本平和富庶的国家是如何被白左一步步毁到今天的样子的。 OK， 先说啊，我上回节目我总是很在意用基督教这个讲法，我比较喜欢讲基督信仰或者基督文化。我在讲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是屡次强调是基督信仰，而不要只讲基督教。为什么呢？基督教这个词很容易有歧义，因为在中文语境下基督教指的是新教，但是更广泛来看，我们应该把天主教、东正教，把其他不同类型的 基督教信仰的教派纳入进去，这但他们的共通点就是相信耶稣是救世主，相信耶稣是基督。 OK， 所以这个叫基督信仰传统。那么我讲的是基督信仰传统，不是讲基督教是强势，而是说基督信仰传统，而且我也强调的是它的文化构成了今天的至少是法国的一个价值观或者社会的规则的底层的面目，跟您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想说我们最好不要过度全称的去说基督教向来很懂得尊重，然后他们的个体应该被尊重，然后伊斯兰怎么样，穆斯林怎么样，这样的全称很容易带来不必要的问题跟歧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历史上看的话啊，在基督信仰在主宰着大半个欧洲的时期，在这些土地上是一座清真寺都没有的。伊比利亚半岛曾经有800年，这个西西里岛也曾经有100多年时间，100-200年时间是处在伊斯兰教文明的控制下，但是在他们控制下的这些地方反而是容许继续有天主教堂，容许犹太人的会堂存在的。那么再往他们的核心地带看，哪怕在阿拔士王朝啊，就中国讲的黑衣大使啊，在那个年代，在阿拉伯的宫廷这样的一个穆斯林主导的社会当中，阿拉伯宫廷里面甚至有很多宰相、很多大臣就是基督徒。您能够想象过去的欧洲在教会、在基督教或者基督信仰成为主导力量的时候，宫廷之中会有穆斯林吗？甚至这个社会上都不会有，对不对？所以这种所谓的懂得尊重、懂得共存的基督信仰文化，并不是内在于基督教本身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主要是因为经过法国大革命，主要是经过启蒙运动之后逐步衍生出来，形成我们今天了解的这个状况的。再来您说到，所以您再说到伊斯兰穆斯林带来仇恨，这个也要千万小心。全球有10几亿穆斯林，您是认为他们都带来仇恨和暴力吗？在全世界如果有10几亿的穆斯林都要带来仇恨和暴力，这个世界不就早就完蛋了吗？在这10几亿人构成的广大的穆斯林世界里面，大家平常在意的那些暴力事件甚至恐怖事件只是极少数，而且根据统计，绝大部分的穆斯林世界发生的恐怖事件受害者都是穆斯林，是他们内部有些极端的人针对别人的信仰，包括穆斯林内部也有他们的差异，就跟基督信仰文化里面一样，有基督教、有天主教、有东正教等等，同样的在伊斯兰信仰里面也有不同的派系，那么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的恐怖行动带给他们的伤害远远大于带给基督信仰文化传统的世界底下的或者西方其他国家，我们中国这些国家带给我们的伤害。 OK， 再来您说到您在加拿大啊，您说的情况我不是太了解，就比如说加拿大本来平和富庶怎么样被白左一步步毁到今天，我听很多人都这么讲，但是我今天不能再花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再跟您讨论下去。但是我想指出您说的焚烧教堂这个事情，我看到很多华人都在传递一个信息，很多包括一些英文的播客也在讲，我们知道加拿大从2021年之后到现在总共有31宗教堂被焚烧的事件，主要是天主教堂，很多人说这是穆斯林干的，但是我们看调查结果就会发现跟被整个这些教堂所在的位置跟他们所在的区域，你就会知道目前大部分的证据都在指向的并不是穆斯林，他们主要针对天主教堂。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在加拿大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是让原住民的小孩把他们脱离家庭，不要让他们跟着自己爸爸妈妈长大，强行把他们送到天主教堂里面去，送到一些教会里面去，在教会里面像孤儿院一样这样子把他抚养长大，是因为觉得这样子对他们好，是因为觉得这样子让他们将来成为一个 更干净、更理想的基督徒，接受更文明的、更正确的教育。如果他们留在他们的原住民社区里面呢，那只会使得他们继续愚蠢下去或者蒙昧下去。那么这个事情造成了数以十万计的家庭的破裂，有多少小孩从此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母，有多少父母从此就失去了自己小孩，一辈子记挂自己的小孩。而这一切都是当年的加拿大跟一些地区的政府以及跟当地的基督信仰教会共同合作造成的。那么2021年以来烧的教堂呢，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曾经参与过或者办过这类型学校或者基地的这些所在地以及所在地附近的教堂。所以现在种种证据指向是针对当年那件事的一个报复，而行凶的人或者一群人，他要不就是当年的就是这些原住民，要不就是支持或者同情这些原住民的一些其他人，而不是穆斯林。好，再来呢，有位朋友叫熊不是熊，你说我不同意道长这次的观点，我就是普不自信男，但我对杨丽无感，没有讨厌，没有喜欢，他讲的脱口秀也一般般，这次事件真就是京东自己作死啊！一家底层送货员以男性为主的企业却要搞性别平等，难道是要鼓励女性去送货干体力活？京东的人员结构天然男女差距大，这样的企业却要请以攻击男性文明的杨丽做代言，整件事就显得非常黑色幽默。虽然整期节目道长都在为杨丽说好话，但杨丽在经过多次争议代言后已经成了厌男代表，就不是个好代言人。只要他代言，企业的危机公关一定会开足马力，但道长却说他非常适合，毕竟道长不用管理京东吧。熊不是熊，我觉得您可能没听清楚我上集节目，我说他是适合京东的代言人的背景是什么呢？我已经讲过了，您说的那些情况我们上次也都已经聊过，但是我上集还说了一些东西，那是什么呢？是说因为几点，第一，京东的女性消费者的数量的增量正在超越男性，所以他们就想的就是要吸纳女性。第二，恰恰因为杨丽的身上带有的这种符号色彩跟争议，会使得很多公司选择它当成一种针对女性客户的价值观式的代言人。我上次不是讲了这个吗？然后我再说了，就是说，但是问题是它仍然会引起争论，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这牵涉到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知的水位，而三四年来一间又一间这样子看起来很针对男性产品的公司，包括奔驰汽车、小鹏汽车，都跑去找杨丽，就是因为他们都想试试看，这时候我们找杨丽吸引女性，男性会不会能接受？但每一次都失败了。然后我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看起来啊，这条路啊还很漫长，肯定还有人想继续赌下去或者做类似的事情，但是我是非常不乐观的。我上次是这么讲的，请注意，熊不是熊。然后呢，有位朋友叫顺其自然为所当为，说可以聊聊巴以局势吗？从小就看着电视里关于中东各种新闻，但是对于那边发生的事从来没有真的搞清楚过。我心里其实是很佩服以色列的，认为对于恐怖组织就应该以暴制暴，以色列有种。但是平心而论，我要承认我的佩服来自于慕强，来自于我对犹太这个人才辈出的民族的一份敬重以及对恐怖分子的厌恶，而不是来自于事实或者理性判断。因为我并不清楚中东发生了什么，又是因何变成了现在这样，我的这种感性恐怕和网上那些人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吧。尽管我们有时候看上去意见完全相左，啰啰嗦嗦半天不知道讲清了没有。总之道长如果乐意有空可以讲讲中东的往事和现在啊，谢谢您。您说的很好啊，我觉得就是您先指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同时又怀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事实或理性判断，它的根据是哪里。我觉得您非常清醒，我很佩服。 我以前跟最近都讲过很多以巴问题这方面的事情，我很难很清晰的从头到尾再把它讲一遍这个背景。我试试看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反正我觉得还没完，也不会完得了，还会继续下去的。就哪怕是眼前的巴以战争，也仍然会持续下去一段时间。那么我们接下来找时间聊吧，肯定有这个机会。但是我想先说一点啊，就是您也承认您很慕强，慕强之余，我觉得您要想象一下，那些处在强者周边阴影下的弱者是什么状态？您慕强，但是你们考虑过自己可能是弱者呢？那些弱者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呢？他们会不会被这些强者压迫呢？哈马斯是不是一个恐怖组织呢？他是的。我们的定义就是他从事过一些恐怖行为，组织过一些恐怖行为，炸弹袭击，包括去年的那一次演唱会的大屠杀，那绝对是恐怖行动，非常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恐怖行动。但是哈马斯这样的组织啊，又跟某一些恐怖组织比如说伊斯兰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呢？就它并不是基于某种意识形态，比如说伊斯兰国基于某种非常扭曲的对伊斯兰解读的版本，把这个奉为意识形态，基于这个意识形态要推进一些行动，完成他们的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但是哈马斯不一样，哈马斯是它还有另一个基础啊，它不是基于一个宗教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理由来发动一些恐怖组织，因此也就不像以前的70年代的赤军那样子啊。它是什么呢？它很多时候是跟巴勒斯坦人的民族问题相关的。这个组织如果是恐怖组织的话，我们要问的是它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恐怖组织，为什么它要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是因为他常年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我指的是巴勒斯坦人，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他要用这样的做法来对付以色列。那为什么巴勒斯坦人会长期处在一个弱势呢？那恰恰就是来自于您非常慕强的这个强者以色列。我不是说问题全在乙方啊，也不是说问题反过来就问题一定全在哈方或者巴方，而是说这里面的很多关系是互相因果构成的。那但再讲下去就牵涉到一些事实问题的重新整理和理性判断了，那这就是留待将来啊，我们有机会再聊。要不您可以回头翻一下我以前的老节目好吗？谢谢您。再来呢，有位朋友叫聊聊，你说想在选择国外作品译本的时候啊，你会更倾向于选择直译还是译译呢？像韩江获得布克奖的作品《素食者》的英译本啊，就加了很多原作没有的内容，那获奖的英译本还是《素食者》本身吗？对于非英语作品来说，像布克奖这样的奖项，真正的参考价值还有多大呢？语言组织的不大好，但还是希望能被道长翻牌，祝愿道长身体健康，这样我就一直有催眠曲可以听了。谢谢您啊聊聊，我也祝您身体健康，非常感谢您的祝福。是这样的，选择翻译的时候啊，我很难说我是选喜欢直译或译，因为每一本作品的状态啊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作者，比如说像海明威，他的写作如果我要看中文版的话啊，那我可能会看直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写作的风格。但是有一些写作者的风格就决定了直译会错失掉很多东西，那这时候可能就意译就好了。甚至比如说很快就要再讲的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里面都能够看到这个问题。就算人名来讲好了啊，比如说在人名该怎么翻译，我们中国大陆这边呢，我们内地这边，我们的人的外国人的名字的翻译是有标准的，是有一整套规范标准。那么而在台湾那边呢，则没有这种规范。那这时候你就看到台湾的翻译跟大陆的翻译的差别了。比如说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其中一部里面小说里面有几个人物，那这个人物原来的英文呢，给他们的名字呢是 Brown, Black, Blue, White, 都是颜色，对不对？ 但是你怎么把它翻译成中文呢？按照在大陆这内地这边呢，全部的翻译几乎都是按照我们标准规范音译，用声音译，brown 就译成了布朗，black 就译成了布莱克，white 就译成了怀特，blue 就译成了布鲁。但是台湾版呢，就用意译的方法，这个意译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它的字的意思，white 译成了白先生，blue 译成了蓝阿蓝，black 译成了黑，brown 译成了褐色。这时候你说谁翻译的更对呢？坦白讲，我这时候会选择台湾那种译法，因为保罗·奥斯特那篇小说，他把几个角色的名字取了是都是颜色的名字，是有他的想法，是他故意的设计。而台湾版把这些就透过他的这种翻译，就保留了他这种设计的色彩跟感觉了，对不对呢？好，至于韩江的《素食者》的音译本，我没有读过，但是我知道引起过很多争论，因为他的音译者呢，好像是一个学韩文才5、6年的人就去翻译这本书了，那么就被很多人质疑，而有许多专家学者都觉得这个翻译呢是添油加醋了不少，但也有人反过来为他辩护，觉得他的翻译虽然多了东西，但是更能表达韩江原来的意思，是说不清的。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布克奖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是这样，我们搞清楚布克奖，布克奖原来针对的是英语出版的文学，在英国出版的文学，那包括美国人写的，澳大利亚出版在做英国版的时候，他都纳进去，他评选这些在英国出版的英语文学。但是后来多了一个国际漫步课奖，这个国际漫步课奖是什么呢？那就是但凡外国人写的书，用外语写的书被翻译成英文，并且在英文出版，他在这里面再来挑一个得奖人，所以就挑到用韩文写作的韩江所写的《素食者》了，是这个样子，对吧？OK，可是呢，这里面我们要考虑他的一个大前提是什么？他这样子来，他这种挑选法，他不像诺贝尔奖啊，诺贝尔奖是从来不会说我只靠翻译的。诺贝尔的评审委员会里面有很多不同语言的专家，那么很多人会担心，韩江的作品的英文翻译没那么好，那么诺贝尔奖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呢？其实你不用担心，因为诺贝尔奖的评审委员会里面，就算没有韩文懂韩文的人，他们平均每一个评审都是懂3、4门以上的语言的，他不会只透过英译本来看韩江的书，他可能还会透过法文或透过德文，甚至有瑞典文都不一定啊，我不肯定。那么，而漫步课奖就不同了，他们呢是强调的是希望，它背后有个假设，希望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被引进到英语当中来，丰富英语的环境，使得盎格鲁撒克逊的这种语言啊能够变得更加丰富。就我以前讲过好几次，翻译是能够，我们翻译很多外国东西进来，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能够丰富我们的思想，丰富我们的见识，同时也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我们原来用的汉语，我们原来用的中文，能够处理的东西就是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我们并不熟悉，比如说印尼的文化呀，奈及利亚的文化、韩国的文化，跟我们是有一段距离的时候，那他们就会有一些处理他们的那些东西的文化的语言，那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丰富了我们的语言了。我们的语言的表达的方式可能就多了。那么布曼布尔奖的背后啊，其实对英语带有一个这样的期许，所以它是严格只看英译本，就是这个理由。所以这时候呢，他就不管你韩江原来的韩文作品是怎么写的，他看的就是你最后英译出来这个东西，这是他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角度啊。那么当然，我们会说，那这个得奖的到底是不是个翻译者，还是韩江呢？我会认为他们是共同参与、共同获奖，在至少在曼布克奖的情况下，翻译不可能是100%的能够把一个语言翻译到另一个语言，是不可能的。翻译总是包含了某种意义的再创作，所以这样的一个透过翻译来产生的一个国际文学奖，它的这个获奖者，在我看来啊，就不能够只是这个作者，虽然最后也只是作者，但是我会同时看重那个翻译者的功劳。 与此相关呢，还有位朋友叫 Charis。你说最近看到 Charis， 你说最近看到一本书啊，日本的作者川胜义雄的《魏晋南北朝》。之前也看过另一本日本作者写的魏晋南北时期的书，虽然说文化和历史不分国界啊，但心里还是会有点狭隘的感觉。他们真的能够理解中国的历史吗？或者我们是不是也有学者会研究外国某一时期的历史？也不知道外国人看到我们写的关于外国的历史的书籍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去阅读呢？我们自己好像也没有做到很了解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过去，有点忧伤。无论是沧桑还是辉煌，都有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地方。不知道道长会怎么看待类似的外国人书写我们的历史呢？您说到的川胜义雄啊，是日本京都学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汉学家，一位中国史学家，他很厉害的，您千万别小看啊。而说到这个京都学派啊，就不能不提啊这个中国史研究或者中国国学研究当中的日本的京都学派的其中一位创始人物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呢，在中国史研究上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划分，那就是唐宋之间的分别，然后他处理了唐宋的转型问题，这个说法简单的叫做唐宋变革论。这是开启了后来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对于唐宋问题或者中国史问题上一个新的眼光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论说。我讲这些是为了告诉你啊，这些您说的这些外国人他们所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中国文化的书，往往都非常重要，并不是全部，就尤其是大家，像比如说川胜义雄也好，他的师祖啊内藤湖南也好，对我们今天中国学者怎么看中国史，怎么研究中国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都认为那是一个很厉害的，我们自己过去没想过的一些观点和想法，您知道吗？好，再来我们看看，您知道我们中国今天我们常讲说诗经该怎么念啊，我们现在用我们普通话念诗经，其实跟我们上古时代的诗经写作那个年代的念法，那些发音都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古的时候，比如说商周的周朝的时候，人们怎么念诗经，或者到了中古唐朝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来试图重构中古的汉语以及上古的汉语。您知道是谁第一个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我们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试图重构它们，并且开启了我们后来无数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呢？那是瑞典的高本汉先生。那更不要提像萨婉这样子最早开始研究敦煌学，然后做泰山崇拜研究的这些一代宗师了，这是一个法国大汉学家。而在过去几十年啊，曾经有一段相当的时间啊，我们中国学术的发展由于出现了很大的断层，因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各种的政治运动啊，中断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跟我们的教育，使得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上，它达到的一种知识水准跟水平其实还比不上日本美国欧洲的这样的一些的专门做汉学专门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因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陆续有这些国外汉学著作被引进中国，对我们中国现代的就改革开放之后的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重建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直到现在，我们国内的年轻的中生代的学者已经当然已经完全追上来了，达到了一个国际水准了，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说有些在国外外国纯粹的外国人，而不是说中国人到了国外在国外教书那种啊，就纯粹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研究反过来还是会对我们有很多启发，因为他们总是可能带着不一样的 理论的基础，带着不一样的视野。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你换一个人家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您下回试试看，我以前也讲过这个事儿了，今天就不重复。您试着用英文的翻译去重新读《论语》或者读《易经》，会很有趣的，您知道吗？我以前也讲过了，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像陈荣杰先生翻译《易经》的阴阳，他怎么翻译呢？阴阳他是用的是 negative energy and positive energy of universe， 就宇宙的正面的或者积极的能量，以及消极的或者负面的能量，它是这样子来翻译。你一旦用了英文来看易经，竟然是看成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先不说它对不对，但是是至少是不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眼光和视野呢？啊，本来呢还有一些很好的提问或者是讨论呢，比如说关于我上前一集节目讲到私隐的问题，但是因为今天这集番外已经做了2小时了，真的不能再说下去了，我困死了。我也这时候早上8点了，我明天还要做一个演讲，所以今天就先说到这吧。今天偷个懒啊，我们音乐呢，上一集节目结尾的音乐大家很多人都说好听，那我们继续听它，怎么样偷个懒。我们继续听这位我刚刚上集节目介绍过的巴基斯坦的音乐人 Aluji Aftar， 他的一首音乐、叫 Sansero。 Sansero 是来自于，也是一样来自同一张我上次介绍的音乐的那个专辑、Vulture Prince， 就秃鹰王子。那我上次讲过，这整张专辑都是关于心爱的人或者一段感情的消逝，相当忧伤，但是到最后又怎么接受这个事实，整个专辑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那是因为他在创作的时候，他的弟弟跟他最好的朋友都离他而去，因为意外，因为疾病去世了。那么而 Sansero 这首歌呢，就是一个他大概的歌词， Sansero 也是个乌都尔语，他的意思是就是呼吸。比如说其中的歌词大概讲到，就是我拾起破碎的心，但是要呼吸啊，我要呼吸，然后感觉到关于这些我爱的人他的记忆仍在我的血液里面流动。那这个他就不断的有各种的像诗一样的吟唱，重复着 Sansero 呼吸啊呼吸，让这一切沉静下来，仔细的观察那些离开我的人，已经过去的往事，消失掉的记忆，消失掉的感情，如何在呼吸中观察他们留下的是什么，以及接受他们的离开。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这个音乐人真的很厉害，你真的应该再去找来把他的专辑各个创作好好的听一下，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先听他这首 Sansero。 से तुम्हारी फिक्र नहीं पर उसके ख्याल में सुरूर तो है नजर आवाज चमक